大家好，我们是诗格设计，我是艾拉， 我是 Avery。 今天要带大家参与的是挪威的艺术家林恩齐里德的阅读空气。那阅读空气它是一个童趣又猎奇的雕塑展。 没错，为什么猎奇呢？其实是因为林恩齐里德的作品展现方式很特别，他创作的作品主要都是儿童的雕塑作品，但是都只会呈现儿童的肢体动作，也就是说这些作品形象里面的儿童都没有头。 超酷的，就是都没有头部。那他为什么都会没有头部，其实也是因为艺术家他希望透过这种未完成的一个作品形式，可以让观众运用自己的生活经验还有自己的想象力去填补那些空白的区域，这件作品他才会被完成。 其实他每一件作品都是以一个未完成的状态来呈现，而且林恩齐里德有说过他的作品主要有三个元素，这三个元素分别是水泥、铜线、空气，外加一点观众的想象力。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每一件作品都没有被命名，也没有被完成，因为只有当观众加上了自己的想象力之后，这些作品才会真正的被完成。 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超级浪漫的概念。 真的， 你一定要透过互动这件事情，你才有办法去完成这个艺术家的作品，同时也会增强你跟这个作品之间的连接度。那像我自己当初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我就非常被里面小孩子的每一个肢体动作带回到我自己过去的童年想象里面。 有哪一些啊？ 像那时候我自己一进去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小孩子，他在大峡谷上面，然后他张开双手，背后长出了蝙蝠的翅膀，好像下一秒他就可以飞下去了。那一件作品我当时看了会非常的有共鸣，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就是想象过自己可以飞。 这小孩子应该都有想象过， 我觉得应该每个小孩都有，就是一个庸俗的想象。 我反而是对第一件作品很有那个共鸣。哎，就是他的那件作品是两个小孩子，一个人拿着油漆桶，另一个人拿着油漆刷，然后面前是一幅很大的画作，但是上面是他们的油漆泼墨。他会让我共鸣的点是因为我本身就有兄弟姐妹，你也知道两个小孩聚在一起肯定就是在恶作剧。 小孩子聚在一起的时候还会做什么？ 尤其小孩安静的时候，大人最需要担心， 因为他们可能已经做完了某件坏事了，然后他们就是开始要静默， 在想要怎么毁尸灭迹这样。 真的， 对。但我觉得那一幅作品对我来说蛮特别的是，他们那个画作的两个小孩并不是面向画作，他是面向观众这一面，所以在我的想象里面是那两个孩子画完的那一刻觉得很开心，天哪，我们完成一幅旷世巨作，却在转身的那一刻发现妈妈在身后。 所以他们的脸部表情都会很惊恐。 对，在我的想象里其实他们是一个很惊恐的表情。 可是在我的想象里面的时候，我反而完全没有被妈妈发现的那种惊恐感。 真的吗？那你是怎么觉得？ 我当时只觉得他们两个一定笑得超爽的，就是在自己完成的那个导弹作品面前就觉得，哦，我超强，我超厉害，我完成了这个东西。他们完全想不到他们之后可能会被大人骂，因为我自己小时候做完恶作剧我就只会觉得开心啊， 很得意，对不对？ 对，然后是被骂了之后才觉得，哦，居然被发现。 其实一定会被发现。 对，一定会被发现，只是你当下都不想去想太多。 其实这还蛮特别的，就是好像现在这个年纪已经有点难去想象自己童年会是怎么样思考的。 哎，对耶，其实有一点没有办法再去回想出自己当时在做完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下那一刻到底在想什么，或者是情绪到底是怎么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展览也是很特别点在这边，是你好像可以慢慢的去思考，当你今天变回一个孩子的时候，你会用怎么样的想法去面对这个世界。 对，那因为每一个人在小时候的想法也一定不一样，你就可以跟你一起去看的人有很多不同的讨论。同时我也会觉得这样子的展览它是一个很软性的展览，因为就是观众们就很像在捏黏土一样，你自己在雕塑出这个展览。 真的 耶。对，另外我也想要说的事情是，就是林恩齐里德他对儿童的肢体语言掌握真的是非常的细腻也非常的敏锐。像是我想要再讲一件作品，是小鸟那件作品，就是有个小孩子他就是手里面捧着就是一只小鸟，然后他好像就是很小心翼翼的捧着他的同时，你如果再往下看到他的脚步，你会发现连他的脚趾头都是交叠在一起。那感觉就是 更透露出了他是非常的小心的在保护他手里那只小鸟。 哦，我懂你说的情境，他其实是有点小心翼翼呵护着那只小鸟。 对，然后他可能心里面还会想说，哦，我会不会没有办法好好保护他。就是当你看到他的脚的时候，那个情绪是更强烈更堆叠上去的。 嗯，其实这应该是林恩奇的很厉害的一个点呢，因为根本不需要看到小孩的表情，光是看他们的肢体动作还有他那些藏不住的小情绪，就可以满足你的各种幻想。 真的，小孩子的情绪很直接，如果今天是大人的雕塑展应该就做不到了。 我觉得大人雕塑展好像会做得很有趣。虽然他没有办法做到说你很直接看他的动作就可以知道他在脑海里面在想什么，可是大人的复杂程度，我觉得就是因为他的够复杂，所以才会让每一个人去看的时候有更多更多的幻想空间。 简单来讲，就是因为大人已经社会化了，他懂得怎么隐藏自己，所以他不会在肢体里面就显现很那么轻易的就显现出来，不会那么直接。 对，所以他一个动作你可以有千百种的想象，这个想象好像比小孩的还要多。但还蛮有趣的，如果真的是一个大人的展览的话， 我们把这个想法归纳下来，然后自己之后 来做一个展览。 我们明明就不是艺术家。好，那我们回到小孩子的展览上，我觉得这整个展它就是把大家带回了无忧无虑的时刻。 其实这个展览蛮适合大家所有人揪朋友一起来看， 它是一个非常适合大众很亲民的展览，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得懂。 对， 并不是所有的展览都是让人可以看得懂的。 真的，尤其是很多数的艺术展览，很多那种抽象的画作啊，抽象的雕像，老实说我自己看的时候内心也是很多的问号。 你讲出我一直很想讲的事情。 是不是 真的？我常常在看一些就是很抽象的画作的时候，我会觉得哦，真的是旷世巨作，可我心里面又会想怎么办，但我拍照还要说什么。 真的会，你会觉得这个画面很美很厉害，但是很多时候他可能表现比较多是他的情绪或是他当下的想法，可是那些东西你很难光是看画作你就可以感受到他实际上想要表达的东西是什么， 往往都是你的想象跟作者旁边那个小字是完全搭不起来的。 自己想象完之后看字发现天哪， 天差地别。哦，而且当时我在看这个展的时候，我突然很想讲，除了推荐给大众之外，我觉得它超级适合推荐给爱美奇的人。 好像是耶， 对不对？因为就是大家都看得懂，所以你就可以讲自己的心得。 对，尤其爱美奇间最需要的就是互动。 没错，而且女生都超级喜欢听到男生可以讲出自己的想法。也不是说女生，就是有些人像我 总是会啊，你总是要在暧昧的对象面前表现得好一点。要做个有想法的人。 我们会不会太苛责大家要做个有想法的人？ 我们平常站在艺术品面前也是各样苛责自己。 苛责到最后就会自我放弃。 对，然后觉得天哪，自己白读这个戏。好，那回来，我觉得这个展真的很容易让大家回想到过往的趣事。很沉浸在过去，你不觉得吗？ 真的是非常沉浸在过去。过去到底为什么会这么吸引人呢？ 啊，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我有看到林恩奇的其实有一段简介说，他的这句话大纲意思就是说，如果他的身份上面有年龄的话，他希望他代表他身份的那个年龄永远都是6岁。 真的很像艺术家会讲的很浪漫， 啊， 很罗曼蒂克的话。我也真的很希望自己的身份证或者是自己的身份可以停留在，这很古板，但我就是想要停留在18岁之类的。 应该女生都会想要吧。 很像老一辈人才会讲的话。 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吗？ 把自己讲得很老，但我其实仔细想一下，我觉得18岁也没有很好，因为18岁都在高中，然后好像在考学测，好像那时候压力也蛮大的。 所以应该要在大一的时候吗？ 可我觉得大一有烦恼。 我知道你大一的烦恼是转系。 我大一都真的很烦恼这件事情，我就很像邪教派的教主，然后再说服我周遭的每一个朋友去转系。 而且我记得你还要跑去算塔罗牌，对不对？ 这真的是超级迷信的一个人。重点是我自己算就算了，因为我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人，所以就是我的教徒们也会跟我一起去算塔罗牌。这真的太荒谬了。 我其实听得蛮开心，我觉得很有趣，虽然蛮荒谬。我觉得天啊，真的有人会把自己的生命就是交给塔罗牌来掌握。 原来是这样子想我的， 其实还蛮神奇的。 那我想要再更细的再讲一下展览的其他的一些体验跟部分呢，就是我记得还有其他展品也是很酷的。 还有一个展览的作品是 有一个小孩拿着一个遥控器，那他在遥控什么呢？他居然是在遥控蜘蛛耶。我那时候看到这件作品的当下觉得天啊，这也太酷了吧。因为我小时候就算我有很多天马行空的幻想，我也没有想过可以遥控蜘蛛这件事。 这件事我们都市小孩子想象不到的画面吧。 真的， 我们都只可以想到哦，我们可以遥控汽车或遥控遥控飞机。 但应该都还停留在小时候在大卖场里面就是吵着要爸妈买遥控汽车。 真的，我们想不到这么就是猎奇然后这么炫炮的事情。 浪漫呢、欸？啊，这其实应该说跟作者的过往经验有关系 哦。 对，因为我有看到作者的简介是说，他其实是在森林附近长大的小孩，所以他整个童年的成长都是在大自然里面度过的。 哦，他就是一个野小孩， 可以这么说。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有这样的经历过程，所以他才可以想象说，大自然的每个生物，他都可以赋予他不同的想象，像他可以想象说，这只蜘蛛可以被遥控一样。 你这样子讲就会让我想到他的每一件雕塑品，你有没有注意到他小孩子的手跟脚都脏脏的、 哦、有， 就很像真的就是从外面玩回来。 真的，我觉得他这些细节雕刻的人会让你觉得好细致哦。 对，那这样想想其实也跟作者他自己小时候的个人经验有关。 对，就很像刚从森林里面玩回来的小孩。 对，所以手脚才会脏脏，然后可能还有受伤的部分。 对，尤其是他有一些小孩的膝盖上可能还有贴着 OK 绷。你不觉得你对这一件作品的想象多了很多的空间吗？好像这个小孩刚从外面玩回来，他跌了一跤，可是他又很精力旺盛继续玩下去。 这就是小朋友啊，经典小朋友跌倒之后就爬起来继续玩。 那我现在想要讲到更细节的部分，就是当时我在看林恩齐里德的这个雕塑展的时候，我靠得非常非常近，去更细部的去看他每一个小朋友肢体手部的线条还有更细节的东西。然后我就发现他就是虽然小朋友的手的那些皮肤会有的纹路都刻得非常精致没有错，可是他那些混凝土的表面他都会有凹凸不平或者是有点像破碎的那一种质感。所以就是还蛮矛盾的一件事情是，它是精致以及破碎并存的一个形象在那里。那时候我看到这样子的画面的时候，我就会觉得那好像是一个，虽然它在描绘的是就是一群孩子在你面前嬉戏，可是同时也会让我觉得那好像已经是离我们真的有一段过去的童年了。 会不会其实作者就是故意用这样的呈现手法，然后让我们回想说，其实我们在观赏的同时也可以感受到那个童年跟我们距离的年代感呢、啊、 我觉得很有可能呢，因为往往艺术家在挑选美材的时候，他是心里面有一个想法，然后故意去选择那样子的美材的。不然你看，又不是所有的雕塑它都是这样子凹凹凸凸的，大多数我看到的雕塑都是光滑表面。 嗯， 就是提醒我们其实真的离我们有一段距离了。 这样讲好感伤哦。 我们老了， 真的。我觉得我们其实可以直接来讲一点二楼的东西，因为二楼真的很精彩、 哦、我们终于要进入神秘的二楼了吗？ 对啊，差不多该了。 好，那我们快点进入吧，那边真的是一个奇妙的领域。 对，其实在一楼跟二楼的氛围可以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是天差地别的氛围。 对，你进到二楼会觉得自己 what 这跟一楼完全不一样啊。 根本就是你还在一楼童话中的幻想里面，走到二楼之后根本就是小时候的鬼故事。 没错，很像小时候的鬼故事，然后你会瞬间不知道自己到哪里。再加上我觉得策展人也是蛮用心的、 嗯、 就是当你到二楼的时候，它整体的氛围也全部都运用灯光直接打暗下来。 对， 所以它整体的氛围在一进入的时候，你就会立刻察觉到，哦，这不是一楼的那一群快乐天真的孩子的一个意象。 尤其是它的打光是直接打在重点部位上，所谓的重点部位其实就是二楼的这些小孩手上拿的东西跟一楼是完全不一样。二楼的一些雕塑作品啊，像是有一些小孩手上拿着骷髅权杖，有一些小孩呢则是手上拿着一根铁丝，可是铁丝上面串的却是眼珠，还有一些毛毛虫啊之类的元素在这上面。会不会其实作者是在隐喻着说，小孩子有一个很天真浪漫的一面之外，其实每个人的内心里面都有住着一个小恶魔。 会啊，你不觉得一堆小孩子他们其实都会有一些小恶魔的想法吗？ 对， 他们会有一些就是那不是天真的孩子会有想法，可是在他们的脑内他们就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然后其实并不是这么善良而是有点邪恶的想法。 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多多少都有，不止小孩子，应该每个人都会有耶。 我强烈觉得我表哥以前就有。 真的吗？ 真的。 而且我觉得有一些小孩蛮可爱的，是他其实是会幻想说自己想要当的是一个反派角色。 对啊，一定会啊，因为小时候你也会看到卡通就会有反派角色。 对， 有的时候你不禁会觉得做那些事情也是蛮爽快的。 就是卡通里面会有一些很经典的反派，反而会让小孩觉得很可爱。 对，那时候我看到二楼的时候，我其实那时候觉得，哦，那边好像梦不落帝国。就是虽然梦不落帝国它是一个，就是也是很天真，一群小孩子组在一起去做一些冒险的事情，只是可能楼上那个梦不落帝国它更现实一点，是当你去做那些冒险的事情的时候，你可能就得要动粗。 哦， 所以你就会拿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东西，像是你刚才提到眼珠啊之类，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战利品嘛，我想。 所以这个梦不落帝国等于就是彼得潘的化身。 对，只是他们是现实版的，不是童话故事版。 我其实第一眼看到的时候也会这样觉得，会觉得说这是一个被遗落的小世界，是一个孤岛上面的孩子，他们必须要保护自己，所以他会拿一些保护自己的武器。但其实我发现看了越来越仔细之后，会觉得完全不是这样一回事。 嗯，为什么啊？ 因为像是刚我们有提到那个手上拿着铁丝还有铁丝上面串着眼珠的那个小孩，我很认真的观察他的手上，发现他手上有好多很细微的伤口贴着 OK 绷。 可是楼下的小朋友都有伤口，也有 OK 绷啊。 可是我觉得应该说这个展览叫做阅读空气，楼下的小孩可能是因为他跌倒或是他在玩耍过程中受了伤。像拿那个铁丝的小孩举例好了，我会开始想象说他手上的伤口，如果以楼下小孩的逻辑去思考的话，他可能是在玩那个串珠眼珠的时候，因为是铁丝所以把自己划伤。 玩串眼珠听起来超级 就可能、那個、 超级不 OK 的。 可能那个眼珠是一些玻璃球啊之类的，小时候不有那个跳跳球是眼珠形状的吗？ 为什么有那么血腥的画面在我的脑海里啊？我们是进入欧美的那种血腥暴力猎奇卡通吗？ 就小孩子还是会有一些那种有点很特别的玩具嘛，还是有，只是比较少一点。但我觉得反而会在二楼的氛围会让我往另一个方向去想。哎，我觉得有点可怕的是，你反而会因为楼下那些小孩拿得到的道具都是一些日常生活有的东西，像他可能是滑板鞋啊、书籍啊、油漆桶这类恶作剧的东西。可是楼上如果往另一个方向去思考的话，你反而会有点觉得可怕的是，那如果楼下小孩真的拿到这些东西，楼上的小孩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拿到的？ 哦，我懂你的意思了。因为楼下小孩他们拿到的都是日常、我们生活中就已经有的，那如果楼上小孩拿到的话，他一定也是透过某些方式才有办法得到。往这个方向去想，就会觉得那些小孩子根本就是恶魔吧。 就会开始想说，今天这个小孩手上的伤口不是因为在串铁丝的时候受了伤，就变成他可能是在夺取这些眼珠的过程中所以受了这个伤，等于他在拿着那个铁丝是在展示他的战利品。 往这个方向想会变得很黑暗耶。 对啊， 这是黑暗童话了吧。 应该说就是因为我观察了这个雕像上面的手部的细节之后，我就顿时觉得这一区的氛围它应该不是那么单纯的是一些被遗忘的小孩的部落，反而会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聚集很多社会角落黑暗的那些孩子的缩影。 哦，如果你是讲黑暗角落孩子的话，我可能就会比较懂了。怎么讲，当他们被欺压然后不被这个社会保护的时候，他们必须得要懂得怎么保护自己，而不得不去做出一些比较残暴的行为吗？是这样子吗？ 我觉得或者是说可能就是因为他们被遗忘，他们可能没有获得那么多的关爱，所以造成他们的价值观并没有被好好的建立。哦，我觉得可以举例的是那个拿着牙刷可是上面却是一只毛毛虫的那个小孩。 我刚才在想要讲这个，因为我就是想要跟你说，你如果说他们是就是比较被欺负的小孩子的话，那我就会很不懂为什么拿毛毛虫那个会 在 那里， 对对， 因为他看起来没有做任何坏事啊，他好好的、啊、他为什么不是在楼下？牙刷也是日常生活用品啊。 其实我觉得这一幅作品很有趣的意思就是，他今天如果放在楼下的话，我们真的会觉得他真的很天真很童趣，他可能会在我们想象里面就是，哦，他好像在跟一只毛毛虫玩呢。 对啊，所以我就想把他移到一楼啊。 但我觉得好，我觉得有一部分很大原因是因为他在二楼那个氛围里面，所以会让我往另一个方向去思考。 哦，整体氛围的关系。 对，因为这个空气会让我觉得他是邪恶的，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空间里面，所以我反而会开始去想说，嗯，那他手上的毛毛虫今天代表是什么。 你知道吗？想到毛毛虫，你应该就会回想说，我们小时候虽然我们养的不是毛毛虫，可是我们应该大家都有养 蚕宝宝吗？ 没错，就是蚕宝宝。 我觉得蚕宝宝超恶心的。 你会觉得想到蚕宝宝之后，那个拿着毛毛虫的小孩在饿，就完全合理了。 哦，你这样讲就会让我想到以前班上会有那些小男孩，然后把蚕宝宝，你知道，就是把它捏爆。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他在二楼很合理的原因。 所以你的意思是跟我说他会把那只毛毛虫刷 爆 吗？好可怕！我懂了，你就是哎，我觉得你其实还蛮理解林恩齐里的想法的。你会跟着林恩齐里的整体的氛围去想象那些孩子们他们的想法。 我其实觉得讲到楼上跟楼下的问题，会让我想到说，刚刚一楼讲的那个蝙蝠翅膀的小孩，根本就不应该在一楼啊，因为他身上的元素，光是那蝙蝠翅膀，你不觉得就会让人联想到反派邪恶的角色吗？所以我一开始在一楼环视了所有的展览之后啊，就觉得就这个蝙蝠翅膀小孩跟这一楼超格格不入的。 可是我那时候不疑有他，就觉得哦，他存在于一楼是很自然、很合理的耶，因为。我觉得跟个人经验有关，就是我自己小时候就想象过自己可以飞，所以当我一看到那一幅的时候，我就觉得哦，这完全就是我小时候的幻想，而且我也不会去觉得蝙蝠翅膀是一种邪恶，因为我相信你身边应该有些小男生他们都想象过自己是蝙蝠侠吧。我自己身边就有啊，就以前万圣节然后就硬要扮蝙蝠侠。 所以这其实带一点是小男孩的幻想在里面。 对对对对，就是一种蝙蝠侠的幻想，或者是蝙蝠很帅气的幻想。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反而是在绕完一楼的时候觉得他很格格不入，然后到了二楼觉得他是因为二楼没有位置放所以放一楼。 其实你也是没有那么跟着林恩齐里的氛围在走了啊！我发现我刚才太抬举你了， 会这样觉得。 可是我再跟你分析一点，我觉得你就可以被我说服了。我觉得就是你去想二楼的小孩子他们的肢体动作，他们肢体动作虽然就是上半部拿着权杖或者拿着眼珠子，可是如果你再更细延伸到他们的脚步的话，你会发现他们的脚步其实是交叠蜷曲在一起的。 哦。对， 对不对？那个脚给人的情绪感觉就是，他们再怎么佯装自己很有信心，然后是拥有力量的，可是他们的脚却无法掩藏他们是不安跟胆怯的。这也是为什么那时候对我自己的梦不落帝国理论有点怀疑。 那你这样说的话，有说服到我耶。对，楼下那个拿着蝙蝠翅膀那个小孩的肢体动作是整个身体舒展开来的。 对，他是整个舒展的，他把手举高，然后脚是踮起来的。 哦，他确实是一个有自信的状态。 对，他是有被爱的小孩，所以他不会在楼上。 好，那所以他真的应该在楼下。 对啊，好，那我们这个 case 他就完结。 完结，楼下定案。 对，楼下定案，所以蝙蝠在楼下，然后毛毛虫 在 楼 上。 但我看完整个展，我有一个很大疑问，我对某一幅有一个非常大疑问。 哪一个？ 那算是我的不解之谜，就是楼上有一个小孩子，他没有手，然后他就只有脚。 我一定要跟你讲，这一幅是我觉得二楼很精彩的原因之一。 真的，你这样会让我觉得自己很渺小哎，我是不是很没有美学素养？ 不是，他精彩的原因是因为应该要先跟大家介绍。在楼上我们刚介绍这些小孩之中，就唯独这个只有双脚的小孩非常的不起眼。你看完所有其他展览之后，你再回过头瞄一眼，会觉得他在这里干嘛？ 对，我就是那个观众，我不懂他在这里干嘛的观众。我甚至在怀疑是不是艺术家未完成品，他就做到一半然后来不及做完。好，那就先运来台湾吧。 没有，我真的是单单那个作品就绕了好几圈，因为我越看越觉得好像他有哪里怪怪，但我一开始说不上来，直到我绕了他好几圈之后，我发现真是越看越毛骨悚然耶。因为就只有那双脚上面呈现的色彩的颜色是比其他的那些雕塑作品来的多很多，可是充满一些紫色绿色这样的色彩在上面，就很像淤青一样。所以你知道当他身上的色彩是淤青斑驳的色彩之后，你反而会立刻联想到这是一个受虐儿。 哦天哪， 真的不是那么简单，它并不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作品，它是有更深藏不露的故事在里面，而且那个故事你会觉得很悲伤。 你这样有打击到我耶，因为你如果这样子讲，就会让我觉得它会不会就是最黑暗的角落里面更黑暗的那一点。 对，但是除了他身上的这些伤口之外，我觉得最让我震撼的是当我绕到这个作品的背后去看他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被吓到了。发现这个作品的脚跟的部分，它竟然是呈现有点微爆炸的状态。 很可怕、欸、其实我那时候看到微爆炸的状态的时候，对不起，我真的想太少了，我就觉得、这是未完成中的未完成，是真的做的就是随便乱做一个东西。 但我反而会觉得说那个微爆炸的状态还有他脚上那些淤青，等于说这个世界上所有发生的最黑暗的事情都在这个孩子身上发生，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脚上的伤口还有他爆炸性的一些创伤，我觉得都是在代表隐喻着这个孩子内心状态， 就是他伤到心灵的最深处，然后体现到他身体上的物理现象吗？ 对，我觉得其实他隐喻了很多的东西， 听起来真的好像受虐儿哦。 对，除了受虐之外，你不觉得他有其他爆炸的地方在腿根的部分？ 你是说更隐喻到比如说他心灵层面的吗？我不确定， 除了受虐之外可能还有一些 性，哦，我不敢，我刚就觉得你可能要讲到那里了，因为他在根部。 对，我会这样觉得，所以我才会觉得很 shock 到 这件作品他没有其他多余的肢体动作，放在他的脚呈现就会让我觉得这个作品里面有很黑暗很深层的故事。 我觉得你这样子讲非常合理耶，因为我记得那个作品他的小孩子的脚的年龄会让人觉得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孩， 对， 他的年龄看起来比其他作还要再更小一点点，然后那么小的小孩子他在面对任何的虐待或者是所谓的性暴力的时候他是没有反抗能力的，一点都没有， 而且他是没有办法发声的。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要点，所以让作者只呈现他的脚步是只有下半身，完全没有任何多余的肢体动作。 哦天哪，你这样让我觉得头皮发麻、欸、他就是因为非常没有反抗能力，所以作者刻意的移除掉他能够有反抗能力的手部， 尤其是他身上呈现的那些伤口还有爆炸的那种状态都会让我觉得那样的破碎 有点像在象征着他的心灵状态就是怎么的破碎。 我突然觉得没有手那幅小孩他是楼上一个爆发的作品， 真的就是你一瞄过去你会觉得完全不会注意到这个人，可是直到你逛完所有的展区作品之后你再回到这个小孩的身上，你会觉得好震惊哦。他会让我联想到这个社会真的是所有的黑暗都聚集在了这一区，而且他是用很隐喻的方式告诉你说其实这个角落有发生比较社会都不希望发生的问题，可是它其实确确实实的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只是我们平常没有那么的关注， 可能我们关注不到我们看不到， 对， 也有可能因为选择性忽视嘛，有的时候当你太害怕的时候、 你 可能会 不想要正视， 对，你不想要去正视这么严重这么可怕的问题，即使你明明就知道。我觉得作者透过这个作品把他的展览带到一个很高的层次、欸、好震撼哦。当你一分析完这个没有手部的小孩子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非常的震撼，因为作者的手法实在是太厉害了，事实上就是我们的确是常常会无法注意到，并不是说你不想去注意、哦、而是你会没有办法注意到，你就是会忽略它，那也不是说你想不想问题，而是你很容易就是看不到。其实社会上蛮多问题都是你要很深入去挖更多更多之后你才会发现最黑暗的事情往往就是最不起眼的那一件东西。 我觉得你形容的很好耶，真的就是这样， 还好我跟你做这一集，不然我就会对于那个雕像遗留在好一个问号，那就先这样我看得懂其他就好但你这样分析完之后我就更喜欢这个展览了，我突然觉得它是一个好深沉的展览。 这个展览好像乍看是一个有点欢乐或者是只是单纯描述一些小孩的童年趣事，可是你在经过我们一层一层的分析讨论之后我会觉得它的层次好深哦，很多层，然后情绪堆叠上去之后满满的爆发力。 对，它是满满的爆发力的。林根奇里德这样子真的是一个很厉害艺术家耶，因为他以一个很欢乐的童年来包装他一整个展览，可是在第二楼的时候却要带你去看到其实这世界上有一群小孩子他并没有你一楼的那一些童年，而且你也会忘记有这一群小孩， 其实会让我们自己省思，就是我们真的是很幸运的那一群。 对，怎么说呢，如果当有能力的时候可以的话， 可以反馈需要的人， 对， 我觉得不只是孩子需要，有能力的人可以去帮忙他们。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存在的一个很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会让它不会告诉你要去思考，可是你会从他的作品里面会发现你可以思考到很多事情，艺术家是有想要告诉你事情的。 对， 哇，我突然觉得好感动哦 突然觉得我们有点变那个心灵鸡汤。 对，我们叫做那个鸡汤设计，设计鸡汤。 好，介绍展览的部分已经差不多，可以跟大家稍微总结一下这个展览。真的是有很多很多作者隐藏的小细节，所以只要大家去看的时候，你们都可以很认真的观察他们身上的一些细微的小动作，他们可能是蜷曲的脚趾或是他们一些肢体，我觉得都很精彩。尤其是你跟你的同伴一起观赏的时候，两个人的讨论是非常的可以激出很多火花，我觉得也许你们可以看出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留言告诉我们你们看到了些什么，或者是你们觉得这些作品有哪些我们没有注意到的小细节但你觉得很有意思，都可以跟我们分享。 对，我今天最后跟大家讲一下阅读空气的这个展览资讯。它是在台北的善导寺站，那它是在一间艺廊叫做 Hero Hero Space， 大家可以在5月24号之前快点去看哦。对，它就是展到5月24号，希望大家把握时间。那就这样咯，拜拜。